买了，买了吧，我给牛群买的， 给他买的， 哎， 他喜欢这个， 对对对， 您不买这个， 不买， 有寡妇日记吧，带插图的那种，未删节版寡妇， 停，污蔑我，这书我不看， 也不看， 不看， 那这本书您买了没有？说实话， 真买了， 买了吧？ 我给杨少华买的。 为什么给他买呢？ 老头是光棍啊， 嗯， 对不对？晚年了，寂寞呀，看个这个寡妇日记嘛，孝敬老人嘛。 太好了。那您平时都看点什么书呢？ 我看的是 啊。 有文化的我就看 哪些呢？ 三列国东西汉 啊， 水浒聊斋济公传， 哦， 大武艺小武艺，哈利波特西游记， 哎呦， 走西口闯关东，美丽少女鬼吹灯。 您打算盗墓似的？ 盗墓干嘛呀？ 鬼吹灯像话？ 哎，你得看呐。 哦， 新书就买呀。 博览群书， 博览群书。 这么多书当中最经常看哪本呢？ 三国， 熟读三国 啊，不敢说是熟读三国 啊， 反正三国这部书啊， 怎么样？ 我能背诵， 背下来、 啊。哎，由后边往前边背、嗯，由前边往后边，由左边往右边背，由右边往左边背，来回的这么背，倒背如流。 哎呦，那您可是高人呐！ 不高，1.66米， 学问高。 这你算说对了 啊！ 三国的知识我是第一名， 是吗？ 三国的戏。三国的评书、 嗯、 三国的故事，三国的事儿，没有我不知道的、 哦、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什么都了解。 当然了， 太好了 啊！ 正好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了， 你说一说。 您告诉我们大家伙 啊， 这三国当中谁的能耐最大？ 张嘴就来啊。 哪位呢？ 赵云，赵子龙。 赵云， 哎， 有什么能耐呢？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哦， 常胜将军吗？ 常胜将军， 哎，从哪儿得的名知道吗？ 哪儿呢？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您说说。 那赵云单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号，坐骑帛龙马，手使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我若收服此将，何愁大事不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嗯，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向前，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阿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其进其出，这才闯出重围。常胜将军赵子龙能力大，打能耐。 你刚充完电呢？ 帅，你拿我当手机了？ 那您也是山寨机啊？ 山寨机干嘛呀？ 您说的这话里边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哪点有矛盾呢？ 哪点有矛盾？让我的老师来告诉你。 你老师 啊？ 谁呀、 啊？不认识， 不认识。 百家讲坛《品三国》的主讲人易中天先生。 哎呦，易中天老师是您的师傅？ 没错， 你师傅叫易中天。 对了， 你叫 易小天 呢？呀，易小天， 易小天。 哦哦， 对于你的这个自相矛盾呢， 啊， 易老师已经给您正确的答案 了。那太好了， 嗯， 当着大家的面，你来的这易中天，把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给我们说说。嗯，这易中天老师还拄着双拐呢。 拄拐干嘛？这儿有一桌子。 哦，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好， 今天我们要讲赵云赵子龙的问题。 是是是是是。 刚才这个人讲赵云有能耐， 我说的 赵云要真有能耐的话，他怎么还用徐庶来暗中保护？ 咱俩斗鸡呢是怎么着？ 问你为什么要徐庶保护？ 这点你不懂。 嗯， 这个徐庶啊，他是刘备的人。 哦，刘备的人。 哎， 那怎么跑到曹操那儿去了呢？ 跳槽，对不对？他在刘备啊这边待着，待遇太低了， 穷， 太穷了。没办法，本儿跳槽了。曹操这边好啊，嘿，有房啊。 有什么房啊？ 经济适用房啊，860一米啊，比天通苑还便宜呢。 什么户型呢？ 啊，一室五卫， 五个厕所，要这么多厕所干什么？ 徐庶有前列腺炎。徐庶这么一看，嚯，真漂亮啊，宽敞，得了，就在这儿待着吧，本儿搬过去了，跳槽嘛，对不对？ 徐庶去住经济适用房， 没错。 你这不是胡扯吗？ 不是，什么叫胡扯呀？ 徐庶是被曹操骗过去的， 这个情节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 没错。 曹操为了得到他， 啊， 就派人把他的妈妈抓起来， 哎， 然后模仿老太太的口气，给徐庶发了一条短信。 怎么这里还发短信呢？ 很短的一封信呢。 哦，你给念一念。 本公司特聘老中医，专治各种前列腺炎。垃圾短信。 坏。 素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撕票啊！徐庶一想，我不能让我老太太出事儿啊。 当然了， 那怎么办呢？ 啊， 算了，委曲求全，我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了。 那么就过去了， 所以他才能在那边暗中保护赵云呢。 卧底，对，就这意思。 那你为什么说赵云的能耐大呢？ 又逗上了。这个 说 不是你呀，你没明白这个意思 啊。 你要从这个就这一点来说， 嗯， 这一点来说啊，徐庶有能耐。 有什么能耐？ 有什么能耐？ 嗯， 用计如神呐，啊，他过去之后一举三得。 啊， 老太太生命保住了， 哦， 经济适用房有了，哎，还能卧底暗中保护赵云。 嗯， 徐庶有能耐， 有能耐， 徐庶有能耐。 那为什么一封假信就被曹操骗走了呢？ 假信，那你要说从这个用信上， 嗯， 是曹操有能耐。 曹操有什么能耐？ 有什么能耐？ 嗯， 你别看他是个奸相啊， 哦， 那是军事家、政治家呀，经济家呀。好啊，打仗一门铃啊，赤壁全国有名啊。 哦，对， 现在多少都排着赤壁啊。 嗯， 电影排了吧。 嗯， 最近就这两天，余奎志、李胜素、孟广禄、杨赤，赤壁京剧国家大剧院正演呢，尤其是曹操、杨赤演的，出来之后一唱，呵，气魄太大了。 给我们大家伙唱两句。 我一来了啊，钢丝雷丝，钢丝雷丝，钢丝雷丝，空雷框一拆的框，同雄兵下江南交锋，对康斯内斯，康斯内斯，康斯内斯，康斯内斯， 等会儿再上炕。 我上炕干啥呀？ 你唱的都不对呀。啊， 谁说不对啊？真正的原派。 原派啊，你就是苹果派，他唱的也不对。 苹果派干嘛呀？ 怎么了？因为赤壁是曹操的一大败笔，对不对？他都不好意思讲 啊。 80万人马，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呐。 对， 烧的曹操落荒而逃。 嗯， 一边跑还得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烧的，行， 张辽还在一边说， 说什么呀？ 丞相啊，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羊肉串儿，这 串不要开玩笑，赶紧找路跑吧。 跑吧， 刚刚跑到华龙道，关羽赶到。 对，这叫挡曹。 曹操一见关羽，两行热泪流下来了。 小孩撒尿。 小官啊， 小 关老弟， 呵， 弟弟， 弟弟 ，my brother， 你就别来这个了。 你看咱们俩关系多好啊！ 嗯嗯， 你在我那儿待了12年呢。 曹营12年吗？ 我对你怎么样啊？ 不错。 无论如何，今天要放我过去啊！ 哦， 要不然你想想那个小蜜的问题。 怎么这里还有小蜜啊？ 就是那10个美女啊！ 哎呦，这您可不知道，啊、关老爷10名美女，人家没要。 白天是没要， 哎，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啊。 不，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烧红了。 哎呦， 要不怎么说他是红脸呢？ 不，是这么解释吧？ 关羽心中暗想， 说什么呢？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 对，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不行。曹爷， 你看这曹爷， 趁着我老大还没有来， 哦哦， 我在那儿挺了一辆2手的桑塔纳，拿上钥匙，赶紧带着几位大哥跑路吧。曹操接过钥匙，开车就跑 走了。 关羽望着远去的汽车，用歌声为曹操送行， 唱两句：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曹哥， 你走了就别回来了，再回来你就死定了。在华龙道 啊， 没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 这点您就不懂了。 嗯， 这是关老爷仁义。 那你为什么说曹操的能耐大呢？ 这斗上没完了，这个。 说谁的？ 你要从这点来说， 嗯， 关老爷有能耐。 关羽有什么能耐？ 有什么能耐？ 嗯， 好，温酒转华雄 啊。 斩颜良，除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五城相会呀、啊，那是撇刀计斩太阳。 嗯， 关老爷武圣人，华夏第一好人，有能耐， 有能耐， 有能耐。 那为什么会失荆州啊？ 是是， 走麦城呢，最后被吕蒙杀掉了，10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 什么叫 game over？ 杀死了， 死了。 说谁能耐大？ 这。 说谁的能耐大？说谁能耐大？ 哎， 谁能耐大？ 你能耐大。 我有什么能耐？ 你把我给问住了。你能耐大。 我是向你来请教。 您是向我来抬杠。各位，有这么打听的吗？有这么问的吗？谁能耐大我不知道，你知道。哎，说。 抽筋了。 抽筋干嘛？你刚才不也这样吗？ 我刚才是跟你讲问题 啊， 你现在要我请我请教 啊， 要向我请教你就要客气一点的。 客气 一点礼貌都没有 哦。 人讲礼仪为先，书讲事业为缘。 是啊， 你跟你师父学相声的时候也这样吗？ 啊， 哎，老头这段不会说说。快点说。 那不成，那是我师父。 现在你向我请教，我就是你的师父 啊， 对不对，朋友们啊？ 你看还挑眼了，这个谁让咱不知道呢？得了，客气客气吧。 嘴里有蛤蟆呀？ 什么叫嘴里有蛤蟆呀？这不是跟您得带个笑脸儿、不知道谁能耐大，请您说一说。 这个态度我就喜欢了。 是吧？ 你不是问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吗？ 您说吧。 告诉你，记住了。 哪位？ 孙悟空。 是， 因为这个孙悟空， 我抽你信不信？孙悟空干嘛？这不是三国吗？ 开一个玩笑 啊啊！ 为了缓和刚才尴尬的气氛， 是是是， 你不是问谁能耐大吗？ 您说吧， 大家都知道 哪位呢？ 诸葛亮啊！ 嘿，对，诸葛亮，我给他忘了。 事后诸葛亮， 确实诸葛亮太有能力，说的对。 有什么能耐啊？ 有什么能耐？ 嗯， 未出茅庐，定三分天下。好嘛，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途人和呀。 鞠躬尽瘁，诸葛亮好人。 您对诸葛亮有研究？ 太有研究了。 告诉我们大家，他姓什么叫什么？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家里人认识吗？ 你问谁？ 问他哥哥 诸葛瑾， 弟弟 诸葛均， 太太 黄玉英， 爸爸 诸葛圭， 爷爷不。诸葛亮的爷爷叫什么？ 这是诸葛亮的爷爷。 对， 诸葛亮有爷爷吗？啊，有有有有有。没爷爷他怎么来的呢？这不知道了，不知道了。 也有理不知道的呀。 不当我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这话太绝对。 怎么？ 你不知道就有人知道。 谁知道？ 我就知道啊。 你知道？那太好了。各位用掌声让他来了，好不好？来吧。 谢谢大家的掌声。 哎， 因为这是一个学问。 又来了， 你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不敢， 不一定在哪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是 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大家，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就是嘛。 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的 啊，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那为什么呢？ 不知道啊， 全不知道， 唯独你 哦， 站起来。 呵， 按照我教你的话，汤汤汤这么一讲，别人都得暗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问了，人家就会知道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就是嘛， 你不是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吗？ 啊， 告诉你，记住了， 哪位啊？ 猪八戒。 去你的吧！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这附体了，这位啊，怎么问什么呀？ 诸葛亮的姑姑叫什么？ 他姑姑我认识。 谁呀、 啊？朱明英。胡说八道啊，对不对？北京人还不懂你这一套，宝贝儿，这是东城区。 这个六零后的反应脑子也比较快的啊。 六零。我四零后的， 四零后，看着年轻啊。 嗯， 我再问你一个，他大爷叫什么？ 朱古力。写这儿你问的明儿早人都说得上来。 看来这个易老师要该回家补补课了。好了，刚才呢学了一段易中天老师， 学得真不错 啊。相声演员们以说为主，以学当先，斗在其中， 这是咱们的规矩。 可能我看有的朋友对易老师不太熟悉 啊，您说一说。 那不要紧。我再给您学一位 哦， 学一个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他叫 李双江。 呵， 好吧， 好，李老师好。 学之前说两点， 您说一说。 李老师唱歌有特点， 什么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眼睛有神。 第二个呢？ 第二个特点呢，爱抖下巴， 爱抖下巴， 哎 啊，一个抖下巴。 对，我 还有一第三个特点，我发现 什么特点？ 他撅屁股。 那我结合您这第三个特点，给大家学一下。 哎， 小小竹排江中游。简单模仿一下 啊！ 说到这个模仿，还有一小笑话， 还有笑话。 哎，我们单位有一司机师傅 啊， 姓孙 哦， 平时特别喜欢李老师唱。 是啊， 跟我学这模仿啊， 啊， 我就把这教给他了。 哦， 结果他练完以后自报奋勇， 嗯， 参加我们单位的联欢会、 春节晚会。 哎，但是他这忘了上台以后呀，跟台下是两回事。 那当然了， 不经常上台，一站这就紧张。 是 他上了以后，这么多观众， 哎、嗯。 就把头一句词唱完，后边的就都想不起来了。 那怎么办呢？ 哎，词儿是忘了，这调还没忘。 哦， 人家愣是把这歌给唱下来了。 嘿，那太好了！ 注意了啊， 您得学学。 小小竹排江中游，小小竹排江中游，小小竹排江中游，小小竹排江中游，小小竹排江中游，小小竹排江中游。 开始了， 谁呀、啊？谁呀、啊？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直接讲， 真的希望大家还 去年那样的。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好的，还是让大家到现场去吧。这是今夜邀您听相声的最后一个节目了，压轴登场的是哪两位呢？还是听听现场阿龙为您介绍。 下边呢又是对口相声了，而且呢这个演员是非常重量级的，甭管是这个资历啊，还是体型啊，分量啊，都是重量级的。咱们掌声有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老师和他的高祖刘颖，有请二位。 师傅您看还没说话呢，观众这么热情，咱们再鞠一个， 再来一位。 谢谢大家， 再来一回。哎， 老北京人有个讲究， 怎么说的？ 没过十五就是过年。 当然了 啊，今年是正月十四。 哎， 所以在这儿呢，给再次给大家拜晚年，祝所有在座的各位，您晚年幸福。 您这不像话呀。 我也就说错话了。 晚年幸福干嘛？这孩子才十六。 不是，应该怎么说吉祥话？ 你怎么跟孟凡贵似的？ 挨着传传染了。您教教。 这个很简单。 怎么说 吉祥话嘛。 啊， 相声跟笑得连在一起。 对。 是不是？ 对。 祝每一位在座的朋友 啊， 2001年天天笑口常开。大笑得福，小笑存福，祝您每一个家庭笑中有福，福到您家。 好好好，这个对不起各位，我还得好好的跟我老师学。我小的时候跟我师父，因为我师父，我敢说在相声界里是最有学问的，最有知识的。 差不多。 你看前面方清平 啊， 富强都是我师父的高徒， 我 算起来蠢徒。 哎，不能那么 说。我小时候悟性差，我从那么高， 这孩子谦虚， 跟我师父学 是 学艺。 哎， 啊，我师父跟我讲了太多的话， 当然了， 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白说了。 没，但是有重要的话我记得最清楚。 哪句记住了？ 有一句哈， 啊， 小时候我这么高，我师父跟我说，孩子， 嗯， 咱们这是个行业。 当然了， 你必须得有文化， 没有文化可不成， 还得掌握技巧。 是， 你没有技巧，将来你怎么能坑蒙拐骗去呢？ 嗯， 啊，不是那个演出实践去呢？演出实践， 我这个耳朵有毛病。 哎，所以呢， 啊， 我师父教了我很多宪法上没有的东西， 宪法上没有的东西。 宪章，宪章，京师子集传统相声文本，我理解为宪章。 哦， 我是，哎呀，就我是不是有文化？ 当然了， 平时爱看书。 是， 呵， 开卷有益。 这在家里那书多了去了。 是， 那边 嗯， 一摞一摞的， 全是书 啊，一柜子一柜子的 存的， 一抽屉一抽屉 藏的， 一被窝一被窝的。 这被窝里有你师娘，哪有书啊？这个 不是您喜欢躺着看书，看完了哈，出插被窝里了。 那玩意儿它硌得慌。 我这意思嘛，是吧？啊、这不单家里的书，有的时候书这家里书不够看的 啊， 还要到书店去买书。 当然了 啊，我们老师住在通州区， 那儿安静 啊，家里有车啊，没事儿的时候不开， 对， 骑自行车出门 健身 啊。那天突然觉得家里书不够了， 买 书去。 对。 从通州区骑车就出来了， 嗯， 就奔了西单图书大厦。哎，骑着车， 嗯， 来到京通高速入口处，叭一捏闸，从怀里掏出20块钱， 嗯， 冲那收票口里一扔，别找了。是，骑着 我这不吃多了吗？你说，啊， 骑着就上了京通高速了。 哎呦。 骑了整整4个小时啊，来到了西单图书大厦。 这老太太骑的也到了 啊！您想，艺术家呀 啊， 那服务员都认识啊。 是 啊，一进来，哎呦，李老师您来了啊！是是是，哎，最近你们这儿什么书畅销啊？ 哎 呦，李老师给您介绍一下， 嗯嗯， 最近我们这儿呢是那个易中天的那个品三国， 对， 还有这个啊易中天的那个他山之石， 是 郎咸平的， 啊， 那行，你别说这个。我不爱看， 这我有。 你们这儿有没有美少女战士？犬夜叉，忍者神龟，午夜浪漫， 嗯， 李宇春写春集，哎，人体素描什么有吗？算，我别跟你说了，我自个儿找吧。4层楼，逛了有6个小时， 嚯， 没找着一本可心的。 嗯， 走吧。刚要下楼，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小孩过来了。大哥，要书呗？书？你枪版正版呢？绝对正版的，这还带插图的呢。 嚯， 带插图的！来一本，我看看。递过一本，一看这名字，嘿，我师傅这汗就下来了。 至于吗？ 心脏当当当跳，啊，这名字太诱人了。一个姑娘和7个男人发生的事情。 哎呀， 带插图的，多少钱？哎，大哥，180，你这薄的跟馄饨皮儿，180，算，给你200，别找了。 我这点钱都这么糟蹋了， 拿这本书往嘎着窝底一架，下楼， 嗯， 到外边立起领子，开车锁，片腿上车，日，骑着就回家了。 嗯， 没敢从原路回去。由大兴那边绕回去了， 至于吗？ 到家以后关上门， 呵， 插上，关上灯，窗帘拉上，台灯关了，又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多新鲜呐！ 又把台灯开开， 嗯， 拿起这本书，打开一看，一个姑娘和7个男人发生的那些事情，带插图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翻开来看看吧。打开第二页，有一行字。看完以后，我师傅这口血差点喷出来。 写的什么呢？ 八仙过海。 去你的吧！这都是孟凡贵买书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是。但是呢，我师傅确实是有学问， 嗯 啊，有知识，尤其是精通古汉语。 嚯！ 但是人没有完美的， 是 我师娘不成。 插队的时候抓了这么一媳妇儿， 您别怪我，他就没什么文化， 农村的， 平时说话大白话，容易得罪人。 是， 当然了，我们老师在家里有时候也教教我师娘。 当然了， 我们排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师娘过来不会说话，我师傅说：“快，我跟你说，你这个老这么说话，这个。”大白水是这不成啊， 嗯， 是不是得罪人呢？ 对呀， 咱们家老来电影啊，这个导演呐、记者什么的，你这说话得罪人不好。过，我教教你， 你给说说。 假如说咱们家来人 啊， 有人一打门啪啪一敲门，你过去开开门，你见着人家你先问人家，哟，请问您找谁呀？ 请字儿， 你加个请字啊，是不是？你名人家属，你得客气啊， 显着文明啊。 比如说那位说我姓张，你再问人家，哦，请问您是弓长张还是立早张啊？ 两个张不一样。 那位一听，嚯，有学问这是。 当然了， 那位比如说我是弓长张， 嗯， 你把人让进来，哎，张先生请坐， 哎， 啊，请喝茶。 是， 我再问问您，您用膳了吗？ 吃饭了。 文言就是吃饭， 哎， 客气吗？ 对， 是不是？让让。那位说，哟，我还没用呢。啊，那您别走了，马上下厨房，我就给您备膳去。 就是做饭去。 就这么几句话，你记得住记不住？ 没问题。 哎，应该是没事。 哎， 教完了，我们老师走了。 是。 过了一会儿，我师傅的另外一朋友来了。 哎， 啪啪一敲门。 您听听， 我师娘打开门一看，人家，哎呦，得说这几句啊。哦，请问您找谁呀？ 多好。 那位说，我找李金斗。请问您贵姓啊？ 您听， 我姓杨， 杨少华， 姓杨。 哎， 坏了， 什么？ 坏！我师娘是按弓长立早准备的。那位一说姓杨，他没词儿了。 啊， 呵，灵机一动，胆子也大 啊， 张嘴就说呀， 什么呀？ 给那位吓坏了 啊！ 啊，那我也得问问您，您是公羊啊，还是母羊啊？ 啊！ 杨二华当时就傻了。哦，相声家属幽默，嗯，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嗯， 我是那公羊啊。 这老头也够坏的 啊。您快请进，您快请进，快请进啊。您请坐啊。您请用茶。哎，杨先生，我再问问您， 嗯， 您善了吗？ 善了吗？ 这玩笑可开大。 就是啊， 杨二华是这个我这还没善呢。 没善呢。 我师娘一说啊，你还没善呢，啊，那别走了，我马上下厨房就给你善了。 没听说过。 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呢再一次请出刚才表演这段节目的刘颖的师傅，依旧是李金斗老师和他的老搭档陈永泉，给您合说一个经典的小段笑的奥秘。 通过大家的掌声就验证了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哎，那是毫无疑问的。 笑对人身体非常有好处。 哎， 啊，笑一笑十年少嘛。 就是 笑能使您轻疾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增加饮食，强壮身体。 嘿，好处太大了。 哎， 嗯， 笑是人类的本能， 可以这说， 人人都爱笑。 哎， 人人都会笑， 当然了。 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忽略了一个问题。 忽略什么问题呢？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 啊， 这个笑容从哪儿来呢？恐怕有人说不清楚。那么今天呢，我借这个欢乐大世界这个栏目的时间，向我们各界朋友讲一讲这个笑的秘密。 对啊，您不用讲了。 这个 啊，行了 行， 怎么了？您先不用说大家 啊， 我就说得清楚。 哦，您说得清楚。 当然了，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这个笑容从哪儿来？您知道？ 我知道。 那太好了。 嗯， 麻烦您陈老师， 嗯， 告诉大家笑容从哪儿来啊？ 从哪儿来呀？从脸上来啊。这有什么呀？ 笑容从脸上来。 哎， 啊，你有脸吗？ 哎，啊，我这么大岁数没脸，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这么说您有脸？ 当然有了。 那您告诉大家，您的脸在哪儿呢？ 哎呀，还用告诉？ 啊， 看见没有？ 嗯， 这前面 看见了吧？ 啊，都是脸。 老头够大方的。 嗯， 哦，这前边都是脸。 对， 你骗别人成了。你骗今天在座的朋友可骗不了。 没骗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这个不是脸。 这是什么呀？ 这是面部。对不对 啊？面部。 哎，大家掌声一鼓掌，这就说明我说对了。 哦， 面部。你到医院看病去了，哎呀大夫，我这儿不好受。 哦， 哪个部位不好啊？给你看一看面部。我们问的是脸在哪儿，你告诉大家。 哦，明白了。 嗯， 您让我说说具体的部位在哪儿，对不对？ 对呀， 那更好说了。 在哪儿？ 瞧见没有？ 啊， 这就是脸。 这又说错了。这是两腮呀、是吧？你看那小妹妹都指了，这是两腮呀、脸在哪儿？ 哦，这是脸， 那是颧骨啊。 哦，那这是脸， 太阳穴。 哦，这是脸， 前额骨。 这是脸，哎不，这鼻子，这不是这 脸在哪儿？大家都着急了，只给您鼓掌。您告诉大家，陈老师，您的脸在哪儿呢？来来，说说。 各位朋友，我这脸哪儿去了？ 您今年高寿了？ 60了， 白活了。 怎么 没脸了？ 哈，你才没脸呢。 有脸吗？ 有脸。 在哪儿呢？ 那就得请您给指出来了。 你的脸干嘛用我指啊？ 我不是找不着脸了吗？ 您别不好意思，陈老师。不单您找不着自己的脸，很多的朋友都找不到自己的脸。 是吗？ 因为这是个秘密。 哦， 大家头天晚上睡觉之前总要说一句话。 说什么呀？ 去洗洗脸去。 哎，都这么说。 说错了 啊？ 说错了。 错了。 洗的都不是脸。 是啊， 全是面部。 哦，那这脸在哪儿呢？ 哎、今天听完了李金斗说的相声，各位朋友找着自己的脸了。 哦，在哪儿啊？ 我告诉您呢。 哎， 我指一指陈老师的脸。 哎， 指到了陈老师的脸，您自己就找到了自己的脸。 哎，对对， 您注意啊。大家说脸在哪儿？全不是脸。 哎， 刚才指的都是各个部位。 哎， 每一个人的脸在哪儿呢？ 在哪儿？ 您注意。 哎， 现在开始指。 嗯， 就在眼皮底下。鼻子沟的上边，颧骨的左边，鼻梁的右边，瞧见没有？这儿就是陈永泉的脸。 哦，我这么大人就这么点脸呐、 陈老师，你知足吧。 怎么？ 你比那猫脸大多了。 嗨，我怎么当跟猫比啊？ 不单是您，每一个人的脸都在这个地方。 哦， 都这么大。 嗯， 不信今天晚上头睡觉之前，您对着镜子自己好好找一找啊，别处都有说辞，就这儿，就这么大脸。这个千万别不好意思。哎呀，你看我都总经理了，我董事长了，我大款了，没用，越董事长脸越小。 是啊。 哎，就这么大，就这么大的脸。 行行行，您等会儿，您说这话有根据吗？ 你这话说的没根据，赶上这个欢乐大世界来说吗？ 嗯， 是不是？你查这个字典呢，眼脸说的哪儿呢？ 哎，有这么名词， 就是这个地方。 哦， 您查这个古字典，又念简。 哎，有简一念， 这能是胡说八道吗？ 不是， 是不是？ 哎， 这么大的脸能够产生笑容吗？ 不能。 完了， 那您说这笑容由哪儿产生？ 这个秘密我来给您揭穿的。大家哈哈这么一笑，笑容从哪儿来？ 从哪儿 来？您注意啊， 啊， 笑容从哪儿来？ 啊， 从眼睛跟嘴上来。 是吗？ 未笑之前，两只眼睛鱼尾纹发皱，嘴犄角向上，立刻产生笑容。 哦， 今天我借咱们这个舞台，给我们在座的朋友表演一次我们人类最标准的笑。 好， 谢谢。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啊？ 啊， 这个您注意这个眼犄角啊，这个嘴犄角啊，注意着。而且这个笑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笑得快，这个笑容收回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慢。 是吗？ 它有个预备活动，一预备活动， 哦、 您注意这个眼犄角、嘴犄角立刻向上。 哎， 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 对对对对， 这是非常标准的，绝不是骗您啊，不是骗您啊。您注意啊，女同志要笑起来呢，比我们男同志还美。 嗯， 因为今天来的女同志都是我们上海最美的人。 嗯， 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啊？注意啊，笑得快，笑容收回来特别特别的慢。 好， 哎呀，欢乐大世界，这个栏目办得好啊。 是啊。 这才完， 哈，真麻烦呐！ 人类最标准的笑啊， 什么呀？不标准， 怎么不标准呢？ 浪费时间。 按照你的意思呢？ 应该笑得快，笑模样收回来也得快。 好、哦，你的意思嘛，笑得快，笑容收回来也特别的快。 哎， 正常人哪有这么笑的？相声有点意思。 哎呦哈！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我让我心疼，即使能发挥出你们的精神，就